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睇《感应篇》第68节。离人骨肉，亲人所爱，助人为非。呢三句前面曾经介绍过，佢意思好深好广，而且好容易违犯。多讲几次，加深我哋嘅印象，对我哋会有好处。世间人每一个都想好，都想求善，但是往往做作一些过失，自己并不知道它的原因，我们可以理解。现代教育和以前不同，古人非常重视防微杜渐，知道教育比乜嘢都重要。人是动物里面的一种，它能高于其他动物，就是因为他受过教育，他懂事，他明理。一般动物他不可能受教育，那就是人和其他动物差别的地方。人如果不受教育，古圣先贤都知道，在所有动物之中，它是最可怕的动物。好像我们意识中时时感触到的毒蛇猛兽，它吃饱之后，它绝对不会侵犯其他小动物。但是人这种动物就不是了，它吃得饱，着得暖，一切过得好自在，还要虾人，还要杀害人。所以人在动物里头，我们细心想一下，是所有动物里头最残忍的。所以古圣先贤这些都是佛菩萨再来化度众生，众生里头主要的是人道。人如果觉悟了，成就非常快，那是其他动物远远比不上的。人如果不受教育，堕落亦好快，堕落在阿鼻地狱。这种现象 我哋已经睇得好清楚。佛教我哋要将嗰啲错误嘅心理行为修正过嚟。苦大德无论系宗门教下，都勉励我哋从根本修。根本系乜嘢？根本系心地念头。要将念头转过嚟，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，老实讲，唔止世尊一个人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讲啲乜嘢？《般若经》里面讲嘅诸法实相，我哋用而家嘅话嚟讲，一切法嘅事实真相，就讲呢啲。呢种讲法无错，确实讲嘅系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里面最重要嘅，为我哋说明宇宙从边度嚟，一切万物从边度嚟，生命从边度嚟。呢啲系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通通通达明了啦。喺佛家讲，你成佛啦。事实真相完全迷惑咗，就叫众生。佛同众生差别就喺呢度。事实真相是乜嘢？佛讲得好多，我哋唔相信，我哋唔会理解，我哋要冇办法接受。佛讲宇宙人生，一切万物是自己。呢句话我哋听起嚟唔懂，点会是自己？真的是自己，悟的时候才知道是自己，迷的时候不知道。譬如我们一个人，我们人的身体大家都知道是无数细胞组成的。我们人的身体就好像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它是一个整体，是一个生命，但是我们身体里面每个细胞，它并不知道每个细胞都独立，每个细胞都自以为是，不会互相合作，不会互相合作，彼此还互相妨害。那那部分就麻木，就有病了。所以而家系咩现象？唔单止系一般人讲地球病啦，宇宙病啦。好在嗰啲病系局部嘅，唔系全体，所以仲有过误嘅。过误嘅嗰啲好细胞帮助坏细胞恢复健康。好细胞就是诸佛菩萨，坏细胞是六道众生。它是一个生命整体。千经万论 就同我哋说明呢个道理。我哋唔知道咋。佛费尽口舌讲咗49年，真正听懂嘅人有几个？实在唔多。听懂嘅人叫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嗰个人就成佛啦。或者话有人听懂啦。懂啦，习气冇改过嚟，系有，但绝对唔系我哋六道凡夫。边啲人？阿罗汉、权教菩萨，佢哋确实超越三界，佢哋懂啦。佢哋心理真改过嚟啦，习气未改过嚟。喺小乘人习气改过嚟啦，系辟支佛；大乘习气改过嚟啦，系发生大事。唔系发生大事，佢确实转个头嚟，习气仲喺度。大乘讲权教、实教，差别就喺呢度。内心转过嚟，佢嘅行为绝对唔一样。从边度睇？处事待人接物，就系我哋讲嘅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完全显露，自自然然咁显露。冇一丝毫勉强，我哋而家学得仲唔似，系勉强嘅，唔系出于自然。契入境界，真嘅明白啦，就系自然嘅。但系勉强亦要学，如果唔勉强，你就达唔到自然。谚语里面所谓的习惯成自然，可见得这个习惯就是教学。你看古老的教学，由小朋友慢慢将它养成习惯，到它觉悟的时候纯熟自然。所以从习惯上可以培养你，令你契入境界。由此可知，佛法要修行，你嗰啲经教读得好熟，亦都能理解，但系你唔肯去做，你嘅理解系有范围嘅。广狭浅深都有范围，你冇办法超越你嘅极限，所以一定要喺行门里面去验证你所信、你所解嘅呢种叫功夫啦。到完全契入境界啦，功夫两个字都讲唔上啦，冇咗，咁就叫回归自然。自然系乜嘢？法性。中门讲明心见性，教下讲大开圆解。 那个人就成佛了。成佛佛亦有差别，有圆满的佛，有不圆满的佛。古人用的比喻，在佛经上亦有个比喻，比喻得好，将究竟圆满的佛比做夜晚十五的满月，究竟圆满呢？冇圆满的将它比喻做初三、初四到十四的月光，都是真的月光，不是假的，是真佛啊。所以真佛里头有圆满有不圆满，但是它是真佛，也就是说它已经回归自然，已经和法性圆满相应。为什么说它还未能达到究竟圆满，也就是习气未断。所以断习气不容易，如果很勉强修学的时候，真情清净平等慈悲心没有完全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，咁系权教菩萨，就系十法界嘅，未超越十法界。十法界里头有声闻缘觉菩萨佛、藏教嘅佛、通教嘅佛，都未回归自性，佢哋仲喺度真正用功努力。亦就是我们现在讲他在这里做功夫，发生大事，功夫两个字讲不上，没了，念头都没了，不要说形式，念头都没了。这种境界我们能不能达到？答案是肯定的，绝对可以做到。而且我们凡夫，所谓薄地凡夫，一生中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能做到。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为我们做出榜样。善财童子是什么人？修学大乘佛法的人，修学大乘圆教佛法的人，那个人就叫善财童子。换句话讲，就是肯定地跟我们讲，我们如果修学大乘圆教，一生可以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。问题是你肯不肯做？初学的时候当然很痛苦，痛苦在哪里？痛苦在改变你的习气。你的习气已经养成了，养成一个坏习气，现在将坏习气通通改过来，很痛苦的。譬如喜欢睡懒觉，每日朝早要睡到十点、十一点才起身，现在叫他五点、四点起身，很难过。我们现在修行觉得困难，就是这种情形。其实怎样呢？天一光四五点起身正常的，我们搞到十一二点先起身不正常了。现在我们的观念是不正常，认为正常，那天一光就起身，这样算不正常。所以我们看到佛菩萨不正常，觉得我们都很正常，我们过失在这里。所以佛法修学最重要的，先将观念纠正过来，然后观念点先变成行为，这叫真功夫了。 回归到自性，现代人讲回归大自然，回归到自性，咁就成佛啦。华严经上讲嘅发生大事，金刚经光明龙居士所讲嘅41位诸佛，41位发生大事，41位诸佛，金刚经上讲嘅诸佛如来系指嗰41个位次。佢讲得好啊，所以我哋一生中绝对能成就，但系一切众生成就唔一样。从前善导大师讲得好，总在遇缘不同，呢句话讲得非常有道理。善导古书里头传说，佢是阿弥陀佛再嚟的。阿弥陀佛嚟我哋呢个世间示现，我哋相信太多了，但是身份冇暴露，身份暴露大家知道的。善道是有的，在中国历史上他可能是最早被人知道的。第二位是永明延寿禅师，第三位是郭清子的风干和尚，这三个在历史上有记载阿弥陀佛示现的。亦有人话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示现的，菩萨示现的多。布达和尚我们知道是弥勒菩萨示现的，他示现出家相，还示现一个居士相，唐朝时候的副大士是弥勒菩萨的化身。所以我们知道佛菩萨在这个世间不暴露身份，默默地做，潜移默化，多得很啊。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里头好多好多，正是布达和尚所讲的，事事是世人，世人常不识，世间人不认识。由此可知，明白人照顾不明白的人多数啊。诸佛菩萨是明白人，六道凡夫是迷惑人。明白的人好多，在我们周围我们不认识，几时你才会发现你认真修行，你修行到一定的水平，你自己心清静，自己慢慢觉悟了，然后一睇周围真的不少，先会发现几时发现原来凡夫只有我一个，尽虚空遍法界都是诸佛菩萨，你入境界了。华严经里面讲的你入法界了，乜嘢法界？不思议解脱境界， 咁就係华严经里面讲嘅华藏世界，往生经里面讲嘅极乐世界。唔使等死咗之后往生，而家就见到，就入境界啦。嗰个人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生实部庄严土，而家佢就证得实部庄严土。呢种事情边会系假嘅？千真万确嘅事实。我哋稍为努力啲就能做到。要努力将自己啲习气毛病通通改咗。就契入境界，入境界得大自在。自性本具嘅波野智慧现前。自性里面嘅三德秘藏法身波野解脱通通现前啦。你嘅心理，你就你嘅思想见解，你嘅行为永远冇过失啦。呢啲系我哋要努力嘅。世出世间其他一切法假嘅，入嗰种境界，你点会挑拨是非？离人骨肉亦系挑拨是非，唔单止你唔会夺人哋所爱，你会成全人哋所爱。你会助人为善，我哋是为社会服务的，为这个地区众生服务的，我哋是来做服务，这个是佛法。诸佛菩萨为社会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服务的形式无限制，无量无边，服务的内容亦好多好多项目，但是佢有个中心唔变嘅，做好榜样俾社会人睇，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。破迷开悟，转凡成圣，咁系永远唔变嘅方式，可以变。符合呢个标准，咁就系佛法。违背呢个标准系世间法，佛法同世间法就呢一念之差，为我自己嘅利益。需要你哋帮助我嘅呢种系世间法，为你哋嘅利益需要我点帮助你呢种系佛法。我哋要从呢个观念上转过嚟。我哋住喺呢个地区，要了解呢个地区嘅需要，我哋全心全力帮助佢。点会作恶？点会有恶嘅念头？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绝对唔会违背呢个原理原则。我哋叫学佛，我哋叫修行，我哋叫弘法利生。佛家的名词术语好好，可惜都被人误会咗啦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